先等着问我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 俺乃楚王天子假田微臣，老夫把我认。 哎呀呵，原来是包大人，小鬼不吃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的， 您的不伺候天子，来到阴曹地府有何功啊？ 不要天子之命，可下阴曹。令有公干，我且问你，刘金蝉到底得何病人而亡？ 他没得病，乃是被恶人李宝蒙死的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呢？ 官听人言，乃是被奸察三害死，你怎说是李宝呢？ 这个你要是问这件事情，我一人知道，哪旁有一班士兵且坐下的小鬼慢慢的禀报。 好，慢慢对老虎也是行。 包大人在此坐稳，待小鬼慢慢的到来。 行。 只因那年正月十五日，宋光天子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那柳员外带领小姐前去观灯，不想狂风一阵，响灯刮灭，一家人失散，来了恶人李宝，想那柳小姐非在家中，他要乐必成亲，多亏他妻子过班相劝于他，那柳小姐才得保住贞洁。那恶人李宝看见了小姐，三还手是起了贪财害命之心，用绳子将那柳小姐勒死，尸首背在了喜鹊桥边，他是这么回事情，您知道了？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会又不对了呢？ 老夫为了此事，可下阴曹，有过无殿，查获生死而出，上面指的监察堂，阴色逼死表妹刘金蝉，你怎说是李宝将他勒死？ 这个内中有个缘故。 有什么缘故？ 想那潘爷乃是李宝的亲娘舅，你想舅舅哪有不像着外甥的？故此他把李宝的名字撕掉了，改了烟茶伞，谋死的表妹柳金蝉。 那一天生死簿他放在了何处？ 那一边撕不撕半脸成脸，他钉了生死簿了。 你再怎样 钉了生死簿了？ 好，他死官。柳柳鬼他对我几次一遍，还是